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团购大回馈，9月7号至9月16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买得多优惠多，团购才给力。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嗯，北广生活平台啊，确实聚集了很多特别忠实的听众。 对，我们有一些铁杆听众，然后呢，一直在我们的这个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呢，去进行这个商品的选择。 嗯， 其实一方面呢，是对于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这样一个身份的认可，另外一方面呢，也确确实实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得到了性价比高、比较实惠的商品。 嗯，我记得我曾经跟一位听众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哈，他说我实际上爱上北广平台呢，就是购了2次物以后啊，我就一直在这买。那么在家里边呢，孩子们就说您怎么不去超市买呀？然后我就说在这多方便啊，我打一个电话直接送到家，关键是东西性价比高啊， 对， 特别这个让我们老年朋友满意。 对，其实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就是集大家集所集，想大家所想，而且呢，我们是作为一个厂家和我们的这个听众、我们的消费者当中的一个枢纽。其实一方面呢，一手牵的是我们北京的一些听众，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牵的是各大的这个有知名的品牌的这样一些厂商，能够把他们的好商品，能够把他们的真正的实惠的质量高的商品呢，能够送到我们的听众耳旁。其实呢，我们在这么多年吧，其实也选择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大牌的商品。那么不妨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再介绍一款，就是来自于咱们北京本地的一款大牌的、受到大家已经认可的这样一款商品。那就是来自于大红门的这样一个肘子。 对，其实说到今天这个商品呢，也是受到我们大家的期待哈。 对， 很多朋友说，哎呦，前些时候你们做的那个大红门那个肘子说挺好，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哎，说最近又来了吗？哎，面对大家的要求，我们要跟厂家呢紧急联络哈，正好给大家筹集了一些货源。那说到这个大红门啊，咱们北京人对它真的是有感情。 对，因为大红门呢也算咱们北京的一个老字号了，之前呢是大红门肉联厂是它的前身， 它是北京二商局的嘛。 对，北京二商局的，北京二商局其实旗下呢有很多很多咱们北京人而且老北京比较熟悉的这样一个企业，比如说啊，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大红门，还有咱们小时候离不了的这个王致和啊，也是二商局的， 月盛斋等等老字号都是他旗下的。 对，这个大红门是始创于1955年，那个时候呢就叫做大红门肉联厂。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回家一说起，说以前包饺子馅啊、买肉啊，大多都是来自于大红门肉联厂。 是，所以咱们老北京人呢，对于大红门他们的这个肉制品啊，是非常的信任，也非常依赖的。 对，而且呢，在这款商品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还去到他们的这个食品仓库去看了看，就在咱们北京这个西郊这边，那个仓库非常非常的干净。我想啊，就是这种老国企它以前的留下的这种优良的传统，这样呢，我们吃到嘴里的，无论是肘子呀还是其他的商品啊，我们自己都非常非常放心。 因为是国营的嘛， 对、 啊，所以他们的这个产品呢，在用料啊、工艺啊、等等方面呢，是非常的到位，也是非常的讲究的。 对， 啊，其实说到这个肘子啊，咱们有些人说了，我自己家里可以卤，但是真的呢是太麻烦了哈。一个呢，你说你在之前你得选好料啊、然后回来以后呢，又得排费时间和精力啊，再去卤制。关键是啊，现在很多人已经没有这手艺了。 对。而且呢，有的时候自己家里边卤出来的那个味儿呢，有可能还真的不太如这些老字号做出来的东西。 你这是谦虚，就真的就是不如。反正我是这样啊。 对，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红门的这个肘子啊，其实它的选料呢还是非常非常放心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二商局的大红门的肘子呢，它的原料其实就来自于咱们北京本地，就是在延庆山区啊，它有自己的农场散养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猪肉，而且呢，猪是每天的运动量都非常大，而且呢，这个肥瘦适中。那么今天这个肘子他们是怎么去进行制作的呢？基本上就是从他们当地的这样一个农场去进行当天的宰杀，然后当天制作。所以说呢，这个肘子吃起来，第一，它没有运输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个安全上的风险；第二呢，就是当天杀当天做，它比较新鲜，味儿比较好。这也是这样的大红门的这样的老字号吧，对于自己的这样一种要求。 食材好，工艺到位啊。 对， 所以这个味道真的是没得比，自己家里反而是做不出这个味道来。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是来自于北京的本地的这么一个老字号，叫大红门品牌的这么一个肘子，它是来自于北京二商局的。这个二商局的商标还有大红门的这样一个老字号的商标呢，都在这个肘子的外包装上，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也可以放心去验证。而且今天我们的这个组合呢还是很有性价比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呢是250克的肘子，也就是半斤的肘子，一共是8袋，一共是4斤的肘子。市面上的二商大红门的这样一个销售价格呢是499块钱的这么一个组合，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是299块钱就给您包邮送到家。 好像之前咱们有一个猪头肉是吧，咱们把这个猪头肉去了啊，都换成肘子了，所以呢成本呢就实情更高了，但是这个价格呢是不变的。 对 啊，当然猪头肉和肘子相比的话，肘子更香啊。 对，大家 大家都 对于这个肘子更加偏爱。 没错， 而且呢今天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大红门的这个鲜卤的猪肘子，250克一袋嘛，不是，这250克一袋当中是不含骨头的。 对，它这点特别重要啊，如果这个肘子里边有骨头的话， 它占分量， 那占分量，这个呢是完全是肉， 对、 啊、 就是纯肉， 完全是 帮大家把这个骨头给拖出去了。 对，299元， 对，299块钱4斤的肘子， 8袋啊。 对， 所以呢价格也非常合适，性价比高。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哎，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北广生活时间或者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上面呢也可以下单。另外，我们的所有商品都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之后再付款的，您还可以这个开箱验证一下。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现在的很多人呢，这个下班以后呢，真的是不愿意啊，再在家里电餐炒俩。但是如果你老糊弄的话，或者说呢，你叫外卖等等的哈，一个是不健康， 对 啊，另外呢还费钱， 哎 啊。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大红门的肘子， 哎， 啊，一个呢是安全健康，另外呢食材也好，味道也好，还 还有我们今天这个组合价格也好， 对， 那何不咱们备点呢？ 对， 咱们是一袋呢是250克 半斤装 啊，给大家呢一共是8袋，8袋， 而且呢这个半斤呢是不含猪骨头的， 对，完全是纯的肘子肉啊。 对， 市面上是499， 对， 8袋。咱们今天 299，它本身在超市里边卖的也不便宜， 那可 它是一个老字号，而且呢它用的料确实还是精致的。因为一般呢我们在超市里边买的时候呢，有的这个肘子如果你看不好的话，它特别特别肥，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二升大红门的这个肘子呢，我还看了它这个肘子选料非常非常好，就是这个肥瘦相间特别适中啊，你即便是上面有一层这个肥膘，那个肥膘呢也是特别软啊，就是它等于在卤制的过程当中把里边那个肥油给大家逼出去了。 对对，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肘子肉跟猪头肉相比的话呢，它更瘦， 对 啊，更进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通过一段时间的小火焖制啊，它里边的油呢全都耗出去了，所以吃起来特别的香。而且今天这个价格299元，拿到的是8袋啊，每袋是250克。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二商局的，北京二商局的这么一个大红门老品牌老企业的这么一个猪肘子，它在其实各个方面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比如说它的这个猪肘子的选料上就很精致，另外呢它其实在配料上包括制作工艺上也处处体现了作为老字号老品牌的这么一个担当。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猪肘子的一个配料，我看了看基本上和咱们家里边自己用的就差不太多。比如说它的配料表里边我给大家念一下啊，有料酒、酱油、盐、糖等等，还有点香辛料。这个香辛料呢我还特意问了，包括什么呢？大料、花椒、桂皮、小茴香和丁香。 这就是小时候家里边这个妈妈给咱们做的那个卤制品用的料啊， 这样吃起来呢我们首先非常非常放心，另外一个其实呢就是和我们家里边自己做不一样的，这是老工艺、老手艺，也是人家的这个老字号的这么一个传承之本，就是它的老汤。还有另外一个，在家里边平常我们做炖肉啊或者做肘子啊，你认为里边加了是清水吗？其实是错的，它里边呢炖猪肉啊还有这个酱猪哦等等放的都是这个浓汤，可以说是用这个猪棒骨和猪皮熬制的这个浓汤 调出来的汤， 对，调出来这个汤，而且呢是这个老字号传承的这样一个老汤。但是决定这个大红门的猪肘子它的味儿是不是正宗，是不是能够是您这个老北京的口，其实也是决定于这个老汤。 对，就是老汤啊，卤制这个老汤咱们家里呢是没有的， 对 啊，这都是他们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啊、 对。 当然了这个肘子肉啊，吃起来那么肉嫩汤鲜，吃起来特别的醇香，那都跟这个老汤是有密切关系的。 对，这也就是人家老字号的这个立身之本吧。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猪肘子呢，不光味道好，不光是它的这个食用非常非常的安全放心，而且老字号要有好的价格咱们才能吃着舒心啊，也不伤咱们自己的钱包。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二商局的大红门的这样一个猪肘子，整个组合呢一共是4斤，每袋是半斤250克，而且呢是每袋都是脱骨的肘子，就是纯肉啊，一共是8袋。那么在市面上的价格呢，我还特地去查了，它这个每袋呢是60多块钱，我一看呢和超市里边的价格呢也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呢在我们北广购物每一袋呢合30多块钱，30多块钱不到40块钱，这样一个价格呢确实是和市场上的价格呢还是非常非常具有竞争优势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共是8袋，每袋是半斤的这么一个大红门的肘子，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只需要299块钱就给您包邮送到家。 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天空晴朗，光照充足，有利于气温回升，紫外线强，出行请注意防晒，早晚天气凉，还要注意调整着装。今天夜间有降雨，目前处于地质灾害蓝色预警中，请您不要到山区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预计下班时晴见多云，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气温在26到23度之间。近期降雨频繁，山区的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合登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